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二，农历5月2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降雨天气，夜间扩展到全市，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和雷电活动。晚高峰和夜间的出行会受到降雨的影响，请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驾车注意安全。明天降水天气继续，请提前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今明两天多雨，那么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古树里的北京历史，历时近2年，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林学会联合组织的中国最美古树遴选活动近日公布结果，共有95株古树获得了中国最美古树称号。北京市有5株古树上榜，它们是什么树？历经了怎样的风风雨雨？城市文化范儿，跟您一起了解北京的古树，了解最美古树里的北京历史。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纵横千百年，绵延千万里，能够用生命见证茫茫历史和世事沧桑的，唯有着至今仍然宝刀未老、绿意盎然的古树了。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林学会联合组织的中国最美古树遴选活动最近公布了结果，一共有95株古树获得了中国最美古树的称号。北京市有5株古树上榜，您知道它们都在哪儿吗？一株古树就是一部历史，究竟北京这些古树的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跟大家聊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教授及高级工程师丛日晨。丛博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丛博士，您先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这个中国最美古树的这个遴选活动。我们了解到这是一个花了2年的时间才评选出来的活动，是吧？ 对的，对的。 啊， 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在2016年的5月， 嗯， 由中国林学会和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起的这个活动。 嗯， 那么这个活动发起以后呢，得到了全国的这个林业部门、这个园林部门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关注。 嗯。 那么它的基本程序是这样的， 嗯， 它首先由各这个区县进行这个初选，然后把初选结果呢报送这个省厅，那么由省呢再向报向这个全国绿委会办公室和中国林协会，那么然后呢由这个全国这个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和林协会组织专家进行这个遴选，那么最后呢选出这样的这个一个结果。那么他选的这个标准呢， 嗯， 他基本是有这样的几个标准。 对，我们就很好奇，到底是因为这些树够老呢，还是说他们长得够粗壮呢？ 啊，您说的这2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有是吧？ 都有的。比如说呢，他基本有3个这方面的这个我们叫做打分点。第一个就是他的树高是不是足够的高。嗯，另外它的树龄是不是足够的老， 嗯， 另外它的这个胸径是不是足够的大， 嗯， 那么胸径呢是我们的一个林学上的概念，它指的是我们这个从地表到这个树干的1.3米的这个地儿，这个树干的直径。 直径为什么是1.3米呢？ 这是应该是我们的测数学上的一个惯例 啊，一个标准啊， 一个标准。 嗯， 那么第二个拆分点呢，就是这个树是不是有这个很强的历史文化内涵？ 嗯 啊，第三个、就是、 每一棵树看来都有故事。 有、啊，它的景观是不是有独特性？基本是三个点的这个三个分值的综合分。 所以说其实各地报上来的树应该是蛮多的哈，最近最后选出这95棵真的是优中选优了。 这绝对是明星 啊， 绝对是明星 啊， 绝对是明星。 这次呢一共是有95株古树获得了中国最美古树的称号，咱们北京有5株古树上榜，分别是获得了全国10大最美古银杏、中国最美白皮松、中国最美板栗树、中国最美胡树，还有中国最美酸枣树这个称号。哎，这个还是根据树种来分的吗？ 是这样的，这个植物学界呢是这样，我们把植物学家， 嗯， 把植物分成不同的科属种， 嗯， 那么我们中国的古树的这个种类非常多， 嗯， 非常非常多， 嗯， 比如说我们北京呢，就有31个科的植物，45属65种植物， 嗯， 就是有65种植物，都有古树， 嗯， 那么在全国这个其他省市呢，那么它有像南方省市，那么可能会更多一点，它的科属种就是这个种类会更多一些个， 嗯 嗯， 是确实是按照这个种属来分的。 对的。 那么一个种，一个就是分成了这几个种之后，每一个种里头是选几棵吗？还是就是选一棵或者是怎么样呢？ 它不是这样的。你也得说银杏，就选来就是我们有10大中国最美的10大古银杏。 嗯。 你说我们的刚才提到我们的一个银杏。 嗯。 那么它也入选在这个10大古银杏之一。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还有户树、本栗。 嗯。 那么这些树呢，也有很多参选，也有很多参选，不是唯一。 嗯。 但是我们北京的这几棵户树、板栗，还有这个酸枣，在全国的这次古树的评选中，这几个树种呢是排在第一位的。 哦。 属于明星中的明星。 这个胡树啊，我觉得您得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光这么念，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陌生这个词哈。这个胡是左边一个木头的木，中间一个是角落的角，右边是一个一斗米、两斗米的斗，这个字儿念胡，胡树。它又有一个别名叫橡树，是吧？ 对的，对的。 啊， 对的。 这么一说，可能大家还稍微能明白点什么。 对的。嗯。这个树呢，这是我们中国北方地区，还有我们的西北地区，一些中原地区呢，一个典型的一个树种。 嗯。 那么，尤其在北京，我们的这个山区呢，这个树种呢，还是有一定分布。 对，一会儿您来给我们介绍吧。这个树是这次入选的是怀柔的那个古胡树哈，好大个儿。 对的。 然后那个我想请问一下丛博士，就是咱们这个有网友何泽问说，多少年以上的树可以叫古树呢？ 嗯， 这个有标准吧？ 有标准的。 嗯。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绿化保护城镇绿化条例， 嗯， 这里边规定的，100年树龄以上的树叫做古树。 100年以上。 对，100年以上。 哦，哎，我就有一个很好奇的事儿，因为我们电台附近的日坛公园古树也非常非常多。哎，我当时以为肯定这里头有一棵入选，没想到没有入选哈。 确实这次这个选择呢它是非常的严格， 所以说是优中选优， 优中选优，优中选优 啊，都得是这100年以上的，然后还是特别有这种特点的哈。 对的 啊。所以刚才比如说您说到的这个中国最美的这个胡树，它是在怀柔区宝山镇对石村的玄云寺里头，这个院里头。 对的， 有400年的树龄了。 嗯嗯嗯。 那个树的这个胸围是吧？有3.77米。 对的，三点七七米 啊。然后 冠幅，冠幅就是指它那个枝叶展开的是吧？ 对的， 有19米， 19米， 树高15.7米， 嗯嗯， 好大的一棵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非常大的一棵树 啊、嗯，这也是北京市这个唯一的一株叫古槐树是吧？ 那、嗯、对的，对的， 有那么长的历史，到现在400年历史， 嗯。嗯 应该说也是很不容易哈。 对，非常长的。 嗯嗯，这是这个槐树的情况，还有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酸枣树，在城里头大家还比较容易看到，花市枣院呀、啊，是吧？一说酸枣就在这个地方。 对的。 这个树林是更长了，800年的历史。 对的对的，这个树呢是非常的奇特。 嗯。 那么它之所以这个入选这个中国著名古树， 嗯。 是因为酸枣树呢，我们有些老百姓可能会知道，我们把酸枣树叫酸枣棵子，它是一个一个灌木， 嗯， 就是长不大、长不成大树的一种树种， 嗯。 但是呢，我们北京这个花市枣院的这棵酸枣王 了，算是 它确实长成了一棵大树， 嗯。 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 15米高、嗯、冠幅11米，胸围2.3米， 对的， 好大的一棵树哈、啊 嗯、 也是专门被围着、 嗯、 然后一会儿呢丛博士还会给我们介绍这个栗树，在这是在怀柔啦，板栗之乡啦，是吧、 嗯、 还有戒台寺的这个九龙松，以及这个潭柘寺的帝王树，那么北京的这五棵古树各有各的故事，都非常的有趣。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请丛博士来给我们介绍究竟这个中国的这95棵最美古树里头，在北京的这五棵树他们都经历过怎样的世事变迁。 古树里的北京历史，历时近2年，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林学会联合组织的中国最美古树遴选活动近日公布结果，共有95株古树获得了中国最美古树称号，北京市有5株古树上榜。它们是什么树？历经了怎样的风风雨雨？城市文化范儿，跟您一起了解北京的古树，了解最美古树里的北京历史。入选全国10大最美古银杏的是位于门头沟区潭柘寺景区的古银杏帝王树，树龄1300年，胸围9.29米，平均冠幅18米，树高24米。这株古银杏枝繁叶茂，枝干探天，气势恢宏。清乾隆皇帝御封此树为帝王树，这是迄今为止皇帝对树木御封的最高封号。北方高僧皆以此树代表菩提树，视为佛门圣树。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中国最美古树遴选活动最近公布，一共有95株古树获得了中国最美古树称号，北京市有5株古树上榜。您知道他们都在哪儿吗？一株古树就是一部历史，究竟这些古树的背后有些什么故事？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教授及高级工程师丛日晨丛博士，跟大家一起来说说。那么丛博士，我们这里呢，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一次这个古树的这个全国的这个中国最美古树评选经历了2年，有很多的这个标准哈。那么现在呢，我相信在北京的一些这个公园里头，大家其实还是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古树的标牌的哈。那么我们的老朋友冰心 DBX 说，想问一下丛先生，古树标牌分红色、绿色，这个有什么分类的方法吗？级别怎么确定呢？ 好的，好的， 嗯。 那么按照我们北京这个园林绿化局的这个规定， 嗯， 这个一级古树是用这个红色的这个牌式， 一级是红的。 那么什么叫一级古树呢？它指的是树龄在300年以上的。 嗯。 那么二级古树是用这个绿色的牌式。 嗯。 那么二级古树指的是100年到这个299年这个年龄段的叫二级。 哦。 那么另外，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牌上的这些数字， 哎， 也可能觉得 感兴趣， 很感兴趣。 嗯， 比如说，您看到有一棵树写的110101， 这不是北京身份证号吗？ 哎，那么这样式的110指的是这个 这个北京。 北京啊，真的是哈。 101指的是东城区。 这不是跟身份证的分类类似吗？ 然后这个后面的数字， 嗯， 那么就是古书的这个在这个区里头的 编码， 在这个编码， 哦， 比如说它是这个区里的， 嗯， 第几多少棵树， 嗯， 是这样的。 哦，明白了，红色的更老一些，300年以上，绿色的是100到299年之间的古树哈。那么刚才呢，我们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说全国十大最美古银杏是在门头沟潭柘寺景区的古银杏帝王树，那么也是这个清乾隆皇帝御封的名字。这样吧，丛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棵树吧。刚才它的这个大概情况，我们的这个片花里也介绍了哈，1300年的树龄，哦，24米高，有这个胸围有9.29米，快10米了哈，平均冠幅就是叶子撒开有18米，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非常有气势，而且如果大家去过这个潭柘寺见过的话，真的都会惊叹哈。 嗯，对的，对的。 嗯， 那么这个树呢，之所以被评为这个中国最美古树之一， 嗯， 我觉得它是实至名归， 没什么争议的。 对，它确实是相当的漂亮，非常漂亮。 嗯，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乾隆皇帝， 嗯， 这个御封此树，这位帝王树， 嗯， 那么这也是他之所以这个入选的一个缘由之一， 嗯， 也就是他的历史这个文化价值， 嗯， 这个非常高。那么说到这个树，其实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对面，这个帝王树的对面，那么还有一株树也非常有名， 嗯， 它叫配王树。 配王树 ， 嗯， 虽然这次没有这个入选，但是它的体量，它的这个名气， 嗯， 也是这个 也很大， 也很大， 嗯， 也非常大， 嗯。 那么据说是这个乾隆皇帝封了这个帝王树以后， 嗯， 那么帝王帝有一个这个王妃哈，这个相配， 嗯 啊，相伴。 哦， 那么就封了这个另外一株为这个配王树， 配王树配着这个王的这个树，帝王树的。 但是呢，乾隆皇帝这个不知道这个银杏树呀是有这个雌雄之分。 嗯， 我们的帝王树呢是雄树。 嗯， 就是按照我们说的就是个公树。 嗯， 那么这个配王树呢？也是一个雄树 啊， 也是个雄树， 本来应该是一棵雌树哈。 对对对，嗯，但是可能是，没有这个对这个雄雌啊，当时是没有这个鉴别的。 可能小树时候鉴别不出来，嗯，所以这个配王树也叫娘娘树是吧，嗯？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对的对的对的，嗯，对的。嗯， 哎，网友小白说了，距今1300多年前啊，隋唐时期吧。那潭柘寺就是始建于西晋呢，这棵树是从建寺之初就有了吗？ 咱们北京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先有潭柘后有北京，那么这就说明我们潭柘寺的这个历史呢是非常之悠久。那么也确实这样，那么通过潭柘寺的这些个古树呢，我们也确实能看出这个建寺的这个时间呢非常早。 嗯， 那么1300年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唐朝，应该是宣宗的， 嗯， 唐玄宗的时期。 嗯， 稍微的要比这个建寺的这个时间呢是要稍微晚了点。那么据记载，潭柘寺呢是建于是公元的300多年啊， 嗯， 大概在西晋。 嗯， 西晋建寺。 嗯，所以这个树呢是建完寺之后哈，啊， 对的， 又这个栽上的。网友飞扬说，银杏树能活这么多年啊？要说这银杏是咱们北京应该说是非常常见的树种了，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天，几条像什么三里河啊之类的这些银杏大道都是拍照圣地了哈。所以银杏树它的寿命也很长，是吧？ 嗯，非常长， 啊， 非常长。这是我们中国的树木里它一个典型的一个长寿树种。 嗯， 这个树木我们按照植物学呢把它分成这个长寿树种和短寿树种。 嗯， 那么银杏、柏树呢，这都是非常有名的长寿树种。 嗯，银杏在北京也比较多是吗？ 是的是的， 在北京呢，我们的古树不止这个帝王树、配王树，我们北京还留存了大量的这个古银杏，也非常的多，像在这个紫竹院北门的，有一个著名的古银杏树，叫做李自成拴马树。 李自成拴马树， 对的，据说李自成这个打入北京以后呢，曾经在这棵树上那个拴过马，所以呢，它叫做那李自成拴马树。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著名的古银杏。 所以北京其实是有几个这个银杏观赏特别好的地方，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银杏大道，就是三里河钓鱼台那个宾馆的那个东墙外，是吧？还有三里屯儿，这个一到秋天的时候都真的很多人去拍照，还有这个地坛公园。 对的对的。 还有这个北大清华这个大学校园里的这个银杏树，配上这个大学里的这个书卷气，也是特别的美。还有就是潭柘寺的这棵银杏树，其实还有像什刹海、像郭沫若故居啊、恭王府等等，那边银杏树也蛮多的，是吧？ 对的，对的。 还有一棵大觉寺，也有一棵很大的，是吧？ 对，非常大，非常大 啊。 那么还有呢，在我们的八达岭长城附近有个关沟，这个地儿呢有一个著名的树叫关沟大杉树。 关沟大杉树， 大杉树，神仙， 大神树， 对，神仙的神 啊， 也是个大银杏，体量也非常非常大， 还有中山公园，其实北京好多公园里头也都有，是吧？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哎，这个银杏树它其实是长得很慢的一种树， 是这样，这个树种的长得快慢呢，与它所处的这个气候条件有关系，在我们北京这个地方，这个银杏呢，它的长势呢要比如说在山东的银杏、浙江的银杏要长得慢得多。 为什么呀？ 因为像山东和浙江这地儿呢，它的降雨量比较充沛，它的气候比较温和，那么越往寒冷的地儿呢，树种的生长速度会降下来。即使是同一树种，它也生长速度会慢的。 哎，我查的资料说，这个银杏在自然的条件下，从种下来种下这棵树到能让它结出这个银杏果，那个白果要有20多年，是吗？然后40多年之后才能大量结果，有这么一说吗？ 这个呢，不是太准确。不太准确。我想呢，一般的话，从这个种下来到结果，总得需要大概7-8年的时间吧。 7-8年哈。 对。 那么这个银杏树它是这个刚才说了生长比较慢，但是它寿命一般也都会比较长，是吗？ 对的对的。 一般能有多少年呢？ 中国记载年龄最老的一个古银杏大概有4300多年。那么这个银杏呢就在我们山东的莒县的福来山，这次呢也入选了中国十大最美古银杏。 4300多年。啊，天哪，这年龄怎么测出来的？所以网友甜甜心就说树的年龄能准确测出来吗？还是说根据古籍的记载来看呢？ 是这样的，这个测树木的年龄，我们有一种方法，叫做有一种工具叫做生长锥。 生长锥。 这个树木呢是这样，它这个每生长一年，它会在它的这个留下个痕迹， 年轮嘛， 叫做年轮。 但是那不得砍了才能看见吗？ 这个取树锥或者生长锥呢，它能钻一个这个像筷子这样的一个芯儿，钻出这个芯儿了以后呢，我们就能读它的这个年轮。 那这个对它不会有损害吗？ 是的，是这样。每棵古树我们不可能有这种方法，就是您所说的这会损坏古树。那么我们会取个样本树或者已经死掉的这样的树，取下来以后呢，把这个树木的这个测出树龄了以后，那么根据它的这个胸径来推测那么其他古树的这个树龄。一般用这种方法。 还是需要有类似的这样的树来进行 样本树 推测哈。 推测 啊。那现在北京年龄最大的树能有多大了呢？ 北京年龄最大的树呢实际有两棵。那么一棵呢就是我们青檀王。 那么这个树呢是在这个昌平的谭峪村。 谭峪村。 谭峪村。 啊、 哦。有一棵树呢叫做青檀。 青檀。 嗯，我们和它叫做青檀王。它的年龄呢是这个3000年左右。 啊，这是一棵什么树啊？ 它是叫做青檀。 啊，青檀就是一种树是吗？ 对对对。 啊、 哦。嗯。 哦， 这个南方有紫檀啊，我们北方的这个有青檀。 哦，檀树哈， 檀树，檀树，檀树。那么另外一棵呢，是在这个密云县， 嗯， 这个新城子乡新城子村，有一棵著名的大柏树，这个柏树呢叫做九篓十八叉， 嗯， 它的年龄呢也是大概3000年左右。 三千年左右，这是北京最老的这两棵树。 最老的两棵树。 哦， 嗯， 那为什么这最老的这两棵树没有入选呢？ 就是刚才那个我所介绍的，就是评选这个最美古树呢，它有大概有三个条件限制， 并不是选最老古树哈， 它还有一个历史文化内涵，比如说还有景观的独特性等等， 哦， 是吧？ 嗯，好， 古树里的北京历史。中国最美古树遴选活动近日公布结果，共有95株古树获得了中国最美古树称号。北京市有5株古树上榜，它们是什么树？历经了怎样的风风雨雨？城市文化范儿，跟您一起了解北京的古树。 那么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的教授及高级工程师丛日晨丛博士，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古树的故事。这个评选出了这个中国最美古树有95棵，咱们北京有5棵入选。那么刚才说到了潭柘寺的这个银杏哈，很多，那么都是古树。那么很多古树其实是在这个寺庙当中哈，丛博士。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最美的这个白皮松，挨着潭柘寺，就在这个戒台寺哈，他们俩是挨的，算是比较近的了。 嗯，是的是的。 这棵树您给我们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嗯。 那么这个树呢，它的树龄有1300多年。 哇，也1300多年了。 胸围呢是6.5米。 嗯， 这个它的平均冠幅呢是23米， 嗯， 树高呢是18米。 嗯， 那么这个树呢是在这次的评选里呢，白皮松这个树种里是排在第一位的，全国。 真的很漂亮，枝干撒开的那个样子。 它的体量之大，它的树的这个优美。 嗯。 这个我个人感觉，虽然我是搞园林的，我觉得叹为观止。 哦，叹为观止。 叹为观止。 嗯， 是很难见到在我们国家，有这么漂亮的一棵大的白皮松。 嗯， 非常非常壮观。 嗯，这棵树又叫九龙松哈。嗯， 对的对的。 就是它这个枝干有很几枝，而且每一枝都舒展的特别漂亮。 对的，它有9个这个大的这个枝干，像四周这个放射出去， 嗯， 就像这个9条龙这个腾空这种感觉。 哦，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戒台寺的这样的一棵这个白皮松，刚才您说了它是在10大名松之首啊。 对，白皮松10大这个名，那个就是在这个这次评选的白皮松里边的，它是排在第一名的。 嗯 啊， 丛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白皮松，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种树种是吗？ 白皮松呢，是的，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树种。 嗯， 它为什么叫白皮松？ 嗯， 它的皮，显白色。 嗯， 显白色，这个非常非常美。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这个诗中里面提到这个， 嗯， 浑作白龙汉，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描写。 嗯，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呢，白皮松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叫三针松。 三针松。 那么听众朋友可能见过油松， 哎， 见过这个华山松， 嗯， 还有这个白皮松， 嗯， 那么怎么去区别这三种松树？ 哎，是啊， 对，我们和这个白皮松叫三针松， 嗯。 那什么意思呢？就在它的这个叶鞘里头， 嗯， 这个一束3个松针， 哦， 这个叶鞘里头裹着的3个松针，我们叫做这是白皮松， 叫三针松 啊，三针松。 哦， 那么油松呢，就是我们大街上这个非常常见的这个松树， 嗯， 叫油松，那么它在叶鞘里呢是裹着2个针， 哦， 啊，2个针， 嗯， 这叫2针， 嗯， 那么这个华山松呢？这个叶鞘里面呢，它裹着5个针， 五个针、 嗯、 这个松针是五个、 嗯、 那么白皮松是三个、 哦、 那么另外刚才您提到这首诗里的那第一句话、 嗯、 叫夜坠银叉细、 哎、 这句话呢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呢不太好理解、 嗯、 那么为什么叫做银叉细、 嗯、 是指的是这个、嗯、这个松针的这个有个沟槽， 嗯， 这个沟槽呢是发白色， 哦， 其他地儿呢是发这个绿色，这个白色呢是这个气孔， 嗯， 它的气孔发白色，所以它叫夜坠银叉细。 这就拿一根松针，您得仔细的看才能看出来哈、 哎， 有这么一根白白的沟槽哈， 哎，的沟槽。 哦，啊，这个白皮松是有这个三根针一撮儿， 哎，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油松是两根一撮，华山松是五根， 五针，对 五针哈，哎，又学一招，很有意思。网友修罗情说，我觉得白皮松在北京挺多的吧，天坛地坛是不是都有啊？ 白皮松的古树在北京非常多， 嗯， 我想有这样几个著名的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的景山公园， 嗯。 景山公园这个在五龙亭这个附近，就是在这个山体附近。 嗯， 那么有 五龙亭，五龙亭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点关系？ 嗯，对，它是有五个亭子哈，在景山的这个山脊上啊、 哦 哦。非常漂亮的一些古白皮松、 嗯。 另外就是我们的北海公园。 嗯， 北海公园也有很多的特别漂亮的这个大的白皮松， 嗯、 其中有一棵最著名的就是。团城上的叫做白袍将军， 嗯， 这棵白皮松呢也与我们的乾隆皇帝有关系。刚才您提到乾隆皇帝爱起名爱作诗， 哎， 嗯，那么这棵树呢也是他封的， 哦， 叫白袍将军。那么他的知名度应该讲呢其实不低于这个我们这次入选的这个戒台寺这个白皮松的 哦、 那么另外在我们的香山公园， 嗯， 南大概一公里的地方呢， 嗯， 有个地儿呢叫做松堂，那么这个地儿呢也是属于香山公园， 还一个景儿呢， 哎，叫松堂， 嗯， 那么松堂这个地儿呢，有大概100多株这个古白皮松， 嗯， 相当相当壮观。那么这个地儿是乾隆皇帝，那么在香山团城阅兵呢，之后呢，他的休息地方， 嗯， 休息地方。那么我记得呢，这个松堂呢，也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乾隆皇帝曾经在这个地儿， 嗯， 接见这个，平定这个新疆那个准噶尔丹这个。 将领 判领 战士是吧？ 战士以后呢？ 啊、 哦，这个他的将士回京以后， 哦、 在这曾经接见过这些反京将士。 嗯，对，那个地方本来就是这个操练演兵 的 地方哈、 哦， 在城外。 嗯，对。 哦，这个所以说白皮松是皇家特别喜欢的一种树种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哦。嗯， 这有什么寓意吗？ 我想呢，他可能是有这样几个，一个呢，它寿命很长， 嗯， 另外呢这个树呢很美， 嗯， 它这个枝干入画， 嗯， 枝干入画，它像画一样的这种感觉， 造型特别好、 对对对，尤其这个随着这个它的年龄越来越老， 嗯， 它这种画感哈、啊、 苍劲的 这个苍劲感、 哦、 那个会非常、非常强的 啊，北京真的是有很多的古树哈，所以说这个要照顾好它们也是挺不容易的。那我也看过不少报道说现在，其实我们去公园里有时候也能看到好多古树，比如说会用这个铁管什么吃着，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样是支起来，实际就是为了保护。 嗯， 那么应该讲呢，就是北京的园林行业在古树保护这块，也就是说保护古树。我们感觉就像伺候一位老人， 嗯， 伺候以后也我们的这个长辈一样，在这个， 嗯， 保护他，在管理他。 嗯， 您提到这个铁管， 嗯， 是就是在我们的支撑起来。那么为什么要支它？ 嗯， 因为古树年龄有的很长，那么它的这个枝干会发生老化， 嗯， 有的呢会发生糟朽， 嗯。 那么发生遭秀以后，如果遇到这个风雨大风天气，那么它会被风给吹断。 嗯， 那么所以为了防止这个大风吹断这些古树呢，那么我们会把发生遭朽的这些树木呢，把它很好的给支撑起来。 哦， 啊，是这样的。 除了用铁管支之外，咱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保护它们呢？ 非常非常多， 嗯， 非常非常多。北京在古树保护这块儿，在全国做的是最好的。 嗯， 应该是，我想呢，毫不谦虚的说呢，在全国做的最好的。 嗯， 那么比如说。北京公布了这个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是， 那么这在全国也是非常靠前。 嗯， 那么呢还制定了五项标准。 嗯， 那么这个标准里边就规定了怎样给古树，比如说这个地下环境根系怎么改良， 嗯， 树洞怎么修补， 哦， 这个支撑怎么做支撑， 嗯， 这个后期的这个养护人的这个操作规程啊， 嗯， 这个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是，丛博士和您的这个同事们哈，每天就在做这样的一些工作，也是非常 的 辛苦， 是的是的，嗯， 但是也为我们保护了这么多的这个古树，让我们的环境会更美哈。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又要继续稍微休息一下了，在这儿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也逐渐接近了最精彩的尾声，它带给了这个夏天太多的热情与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惊喜与意外，有很多的强队和球星黯然离去，也有很多青年才俊和黑马球队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而帮助我们通过屏幕也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些精彩的，正是那些足球解说员们。在俄罗斯解说世界杯是什么体验？他们的视角又与我们有什么不同？解说比赛有什么技巧？城市文化范儿邀请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解说员曾侃以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体育播音主持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徐丽聊聊足球解说背后的门道。古树里的北京历史，中国最美古树遴选活动近日公布结果，共有95株古树获得了中国最美古树称号，北京市有5株古树上榜，它们是什么树，历经了怎样的风风雨雨，城市文化范儿跟您一起了解北京的古树。白堤松被古人称为攀龙松，明朝张祝白松诗中一句四门烟雨里混作白龙看，形象描绘了白皮松的神韵，白皮松又名虎皮松、白骨松、白果松等，为常绿乔木，是我国特有树种，树形多姿，苍翠挺拔，别具特色，是园林绿化和庭院绿化的优良树种，近些年已经闻名世界。 刚才这首诗是什么树的写照呢？白皮松啊，丛博士其实刚才已经都把这句子给仔细分析了一下啊，到底对应的是这个松树上的比如说叶子啊针呐、松针呐、还有它的这个皮儿啊等等描写的哈。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一部古树就是一部历史，我们继续请出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教授及高级工程师丛日晨丛博士，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古树的故事。丛博士，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苏卫东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他说他有一个困惑很久的问题，也很忧虑，他说北京在城市建设当中树种的选择里头基本没有选择国槐，他说国槐是两季有花，芳香四溢，也没有污染，他说为什么不选国槐呢？丛博士， 是这样。 嗯， 我不知道这位这个朋友是怎样认识这个， 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对，这个结论的。 啊， 其实北京这国槐的用面量非常大， 非常大， 非常大。 哦， 那么而且我们的国槐是我们北京的市树。 嗯， 侧柏和国槐是我们北京的市树。 嗯， 我们北京的行道树。这个树种的比例是以国槐为首， 哦，国怀为首，您看，所以国怀其实是非常多的哈， 用银量非常大。 嗯嗯嗯，所以您不用担忧，可能正好您看到的那一片不太多哈。实际上，整个北京地区来说，国怀是行道树最多的。 对，非常大，非常量非常大。 网友苏明说了，我们家就在东城区的花市枣院，我们社区有一棵酸枣树古树，是我们社区的骄傲。其实这位朋友说的这棵古树酸枣树，也是这次获得中国最美酸枣树称号的这个古树，也是我们北京入选的五棵古树之一，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这个树呢，数量有800多年。 嗯， 那么胸围是2.3米，冠幅呢有11米，树高呢也有15米。 嗯， 那么它的这个体量，那么在全国是排在前面的。 嗯， 所以他入选了 酸枣王。 哎，酸枣王。 嗯， 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酸枣树，它本来是一个小灌木，这个树种它长成大树实属不易。 哦， 能长成这么粗的大树，这是更是不容易了。 嗯， 那么另外呢，也想告诉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 嗯， 那么在北京呢，其实我们还有两棵这个酸枣树。 哦， 这个体量也非常大。那么在哪呢？在这个昌平区这个南口镇的王庄村。 嗯， 在王氏这个家坟，也是王氏的墓地里的。 哦， 有两株酸枣。 南口的苹果有名啊。 对，但它也还有两株这个 酸枣树。 酸枣树。 哦， 也非常大，非常粗。那么记载呢是有400多年的历史。 哟，那个历史也挺长的哈。 对。 嗯。 那么提到这个枣树呢，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东城区府学胡同， 嗯， 文天祥祠里头的有一棵古枣树，不是酸枣。那么为什么要提一提这个古枣树呢？ 嗯， 那么这个古枣树呢，是与我们宋朝时候这个右丞相文天祥有关系。 嗯， 那么文天祥在1278年被元朝给抓获以后呢， 嗯， 被押送到北京，当时叫大都。 嗯， 那么他在1283年呢被杀，他在北京呢，这个也就是现在这个文天祥祠这个地儿呢， 嗯， 被囚禁了3年。那么据说呢，他在囚禁的这个3年内呢，他栽植了这棵枣树。那么这个枣树呢，其实每次去呢，都心里都有心生一个感动。他这个枣树有个特点，它向南斜。 嗯。 而且它所有的枝呢都向南 伸展， 就是干向南，枝向南。 哦，都向南。 对， 南这个方向伸展。 所以文丞相有一首诗里边写了一句叫做沉心一片刺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 哦， 就是说我的心像指南针一样向着南宋的这个方向。 嗯， 那么他的这个栽的枣树呢， 嗯， 也是这个干枝儿全向南，那么这是一种爱国情怀。 在他的强大的气场的影响下， 嗯， 他们家的枣树也是这样啊。 嗯，这是整个，就是这个树呢，看到这个树呢，就想起这个文天祥作为一个爱国这个一个英雄哈，这种情怀， 嗯， 能觉得深深的能去了被感动。 所以这那棵酸枣树其实也是有一棵有故事的树。 嗯，很有故事。这是这个 哦，那是枣树， 哎， 不是酸枣 树。哎， 这 是，嗯，这是另一个 科 里的两个种。 哦， 刚才那个就是这个花市枣院呢，它是个酸枣。 嗯， 那么文天祥祠这个呢是一个枣树。 嗯， 它是两个树。 刚才您说了酸枣树这种树呢，它是不容易长得特别大，不容易特别长寿的，所以更显得它的这个珍贵哈。那么哪一些这个树它们就是容易能够长得这个年头比较长呢，比较长寿？ 嗯，这个树种呢，这个是有长寿树种和短寿树种之分。 嗯，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它实际受它的这个遗传的这个特性影响，也就是它生来这个树种它的特性呢属于长寿树种。 嗯， 那么像在北京呢，柏树， 嗯， 像快柏、侧柏， 嗯， 这是著名的长寿树种。 嗯， 那么还有银杏，枣树寿命其实也很长。 嗯 嗯，那么像 但是酸枣寿命没那么长。 酸枣的寿命呢是这样，应该讲它也不能算是一个短寿树种，因为枣树呢，它这个，它的这个生长比较缓慢。 哦， 就是生长缓慢的树呢，多与这个长寿有关系。 哦， 啊，就是它不着急变老。 嗯， 它慢乎乎的去长，是吧？ 嗯， 如果有的树种它长得很快， 嗯， 那么它这个呢，它这个老化的速度是长得快，它老化的速度也快。 哦，嗯，就别着急，嗯，慢 慢 来， 慢慢长。嗯， 这个人也可以参考一下。网友万望说，我觉得现在古树不容易遭雷劈了，因为高楼大厦多了，这个古树以前最容易遭到的致命打击，雷劈是很重要的一个哈，是吧？ 网友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建筑，高层建筑呢，一般都要是要做避雷针的， 嗯， 做避雷防护的， 嗯。 那么这个避雷针呢，它是有一定的防护区域， 嗯。 那么如果这个古树是处于这个楼的这个防护区域范围内， 嗯， 那么呢，它可以这个，那么雷的遭受雷的这个侵袭的这个几率就小了， 嗯。 那么当然，如果这个古树虽然处在这个楼房区域内，如果它不在这个避雷针的楼房的避雷针的保护区内， 嗯， 那么这个树呢，照样还是有危险。 嗯，咱们一边介绍最美古树，一边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古树养护的知识哈，也非常有意思。这次还有两棵古树上榜，刚才节目一开始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中国最美板栗树和最美的这个胡树。丛博士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刚才说到这棵，最美的，先来说说这棵最美的板栗树吧，是在怀柔九渡河镇的这个栗树王，也有700年的树龄了哈。 对的，对的， 嗯。 那么这个树呢，也是入选树。那么它呢，胸围呢达到5.18米，那么冠幅呢是14米， 嗯。 那么树高有9米，那么也是它的体量之大，这个也是非常的让人觉得这个惊叹， 嗯。 那么另外呢，这个树呢之所以入选呢，它还有这个一个有它重要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背景。 哦， 您比如说按照我们的这个史记的这个古书上的记载啊，资料的记载，那么怀柔的这个板栗呢，非常有名， 现在也特别有名， 特别有名。 啊， 您比如说清朝的时候，就是说有个记载，就是栗子以环柔产者为佳。 嗯， 那么甚至在更早一点，像司马迁，他在《史记》中的，他对幽燕地区盛产栗子呢，也有过这个记述。 嗯， 那么尤其是在这个辽，这个辽代呢，他还专门在这个北京这个地方呢设置这叫板栗司，相当于一个局或者是一个处，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单位来管理这个栗子的生产。 那怀柔现在这棵700年的栗树王现在还能结板栗吗？ 结的 哦，还能结哈。 啊， 那么我们最后一棵北京入选的古树是一棵古胡树，这个胡树呢是在这个刚才也说了怀柔区的宝山镇哈对石村的玄云寺。这个胡树好像很比较少听说，是吧？为什么这种树比较少呢？ 胡树中的古树确实很少。 嗯， 古树确实很少。那么这个树种呢也是北京的乡土树种。在山区呢它有比较广的这个分布，在前山地区。古树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树种在北京还是这个还是应该说有一定的分布。 对，我听说这个树的这个那个就是嫩的叶子还可以养蚕，是吧？ 对对对。 那不是桑树也能养蚕啊？ 当然是桑树这个是最好的啊。那么北方的这个胡树做养蚕饲料也是可以的。 这棵树是这个400年的历史哈，也有这个15.7米高。那么北京古树的分布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的副处长黄三祥。黄处您好。 哎，你好。 那么黄处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北京古树的数量分布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北京古树是总共是40721棵。 嗯， 其中呢咱们一级古树是6122株， 然后二级古树呢是33286株， 嗯， 然后名木是1313株，基本上在咱们北京的16个区都有分布，主要呢在一些以前的像宫殿啊、皇宫啊、皇家园林呐、一些陵墓啊、陵寝呐、再就是寺庙啊，还有一些就是村落，主要在这区比较大面积的分布啊。 那么刚才也有朋友问到了关于古树挂这个红牌黄牌什么意思，我们刚才已经先请这个丛博士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哈。 啊、 那么现在北京有多少古树挂着这个身份证牌呢？ 它是这样，我刚才说的40721株都挂那个标牌了， 都 挂了红色的、 嗯、 对，其中红色的是1级，然后绿色的是2级，然后金属本色的是名木。 哦，还有金属本色的像名木， 对对对，名木就是比较珍贵稀少的树木，再就是这个国家的元首啊也种植过的一些树木啊。 嗯、听说这些树最近还要换牌是吗？ 对对，我们现在正在启动新一轮的这个新的标牌的更换工作，然后新更换以后呢，我们古树的标牌呢就跟那个人的身份证差不多。 您跟我们 基本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海淀区的古树它就是110108，一看就知道是海淀区的古树。然后完了，后边是 ABC，A 的话就是表示一级古树 ，B 就是二级古树 ，C 就是名木，然后后面是它的具体的编号啊。 还分那色儿吗？ 对，分色儿，一级是红色的，二级是绿色的，然后名木还是金属本色的， 哦、 不管是从颜色还是从数字就能分出来到底是一级、二级还是名木啊。 一目了然了哈，我回去要跟我周围的这个亲朋好友们来说一说怎么看这个牌子，经常去公园就不知道怎么看，你知道吗？那么黄处长，您也跟我们说说，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看到古树有哪些要注意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呢？ 看到古树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要离古树稍微远一点，不要到古树的这个树冠垂直投影下面去，踩踏呀，包括去这个触摸古树啊，这最好不要做，因为尤其是这个，如果土壤板结以后，可能会对古树的生长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可以做的，你比如说咱们在它的外边是吧，包括这个拍摄照片啊，包括现在我们这个推广的古树认接认养啊，这些活动都可以参与，包括这参加我们一些古树的宣传活动啊，这些都可以啊。 嗯，好， 嗯，好， 好 吧， 非常感谢黄处长参与我们的节目，很遗憾您今天没有来啊，希望您到时候有机会再来。 哎，好嘞，好嘞，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 好， 哎、好 谢谢您，嗯， 哎、 再会， 谢谢， 嗯， 好好，拜拜。 嗯，来，丛博士最后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嗯嗯， 对于这个古树，我们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哈？ 嗯嗯， 平时因为真的北京因为保护的这么好，身边有好多古树，我们要珍惜它们。 嗯、对的，对的。 嗯 嗯， 有什么可做的，什么不能做的？ 嗯，好的，好的，好的。那么其实呢，对于古树，公众层面对于怎么对待古树这个问题呢，北京市呢是有一个叫做《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嗯。 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界定的非常清楚的。 嗯。 比如说，在这个条例里面，规定不能随意的攀爬，不能随意的去刻画古树， 嗯，嗯， 不能折枝，不能采果。那么同时这个条例里面呢还界定了，如果发生这样的行为以后怎样来进行处罚，是吧？所以我们在古树这个事情上，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是界定的非常清晰的。 嗯， 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呢还提一点呢，就是我们有些古树呢是在这个我们的居民家的院子里头，那么这个古树虽然在您家院子里，但这个古树不属于您自家的，而且按照我们北京市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那么您有责任对这个古树进行管理。 嗯 啊，比如说您就不能在这儿上堆放杂物，在古树周边啊倒一些个脏水废弃水，是吧？ 嗯， 哎，得需要呢这个义务的啊，对他那个进行这个保护。 嗯 啊，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这个要有个清晰的一个界限，就是说这个古树是国家的资源。 嗯， 不论在哪，它是国家的资源。 嗯， 我们这个即使在您家院子里， 嗯， 您是有责任来看护古树，但是您不是这个古树的这个私有者、所有者。 嗯 啊。 确实是这个保持这个古树的这个生命力，中国有古话嘛，是吧？你家里头这个叫什么？草木